孝武李夫人，本以昌进。初，夫人兄延年，姓知音，善歌舞，武帝爱之，每为新生变曲，闻者莫不感动。延年世上起舞，歌曰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上叹息曰：善，是岂有此人乎？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，上乃召见之，时妙丽善舞，由是德性生意难，是为昌邑哀王。李夫人少而早卒，上怜悯焉，图画其形于甘泉宫。即魏嗣后废后四年，武帝崩，大将军霍光原上雅意，以李夫人配嗣，追上意，号曰孝武皇后。初，李夫人病笃，赏赐临后之。夫人蒙被谢曰：且久寝病，形貌毁坏，不可以见帝，愿以王及兄弟为托。上曰：夫人病甚，待将不起，一见我嘱托王及兄弟，岂不快哉？夫人曰：妇人貌不修饰，不见君父，且不敢以艳堕见帝。上曰：夫人第一见我，将加赐千金，而与兄弟尊官。夫人曰：尊官在地，不在一见。上复言欲必见之，夫人遂转向虚膝，而不复言。于是上不悦而起。夫人姊妹让之曰：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嘱托兄弟也，何谓恨上如此？夫人曰：所以不欲见帝者，乃欲以身托兄弟也。我以容貌之好，得从微贱爱幸于上，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迟，爱迟则恩绝。上所以恋恋顾念我者，乃以平生容貌也。今见我毁坏，颜色非故，彼未勿吐气我，以尚肯复追思悯戮其兄弟哉？及夫人卒，上以厚礼葬焉。其后，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二师将军，封海西侯，延年为协律都尉。上思念李夫人不已，方士其人少翁言能治其神，乃夜张灯烛，设帷帐，陈酒肉，而令上居他帐，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还卧坐而不，又不得就事。上寓意相思悲感，为作诗曰：是也非也，立而忘之，偏何姗姗其来迟。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，上又自谓作赋以伤悼夫人，其词曰：美怜娟以修护兮，命皎绝而不长， 是新公以言助戏，敏不归乎故乡。惨郁郁其无会兮，隐处忧而怀伤。是与马于山郊兮，掩休业之不扬。秋气惨以凄泪兮，贵之落而消亡。神穷穷以遥思兮，经浮游而出江。托沉阴以旷久兮，喜繁华之未央。念穷极之不还兮，为遥渺之襄阳。寒随夫以四风兮，访杂席以弥彰。敌荣与以衣米兮，飘飘摇乎玉庄。雁隐隐而抚盈兮，连流逝而鹅扬。既积感而心竹兮，包红颜而浮名。缓阶暇以离别兮，消悟梦之茫茫。虎牵化而不返兮，魂放逸以飞扬。和灵魂之纷纷兮，哀徘徊以踌躇。是路日已远兮，遂荒忽而辞去。超兮夕征，谢兮不见。尽吟长恍，寂兮无音。思若流波，达兮在心。乱月家家霞寒光，陨朱荣兮，极度踏荣，将安成兮。方时隆盛，年腰伤兮，弟子增兮，污秽畅兮，悲愁污异，选不可止兮，想不虚应，以云以兮，乔言太兮，坦至子兮，流利不言，以所事兮，仁者不是，岂曰亲兮？既往不来，深以信兮，去彼昭昭，久冥冥兮，既下新宫，不复故庭兮。呜呼哀哉，享魂灵兮。其后李延年帝祭作奸乱后宫，广利降匈奴，家族灭矣。